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124集，远离生死之地。冬至被龙身背在身上，什么也不知道，免去了一顿心惊肉跳，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灯泡越来越近，硕大的舌头弯下来，张开血盆大口，照着落在最后面的顾美人咬去。巴桑及时回头伸手，把顾美人往前一扯，舌头落了个空，两个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狭小的甬道之中了。巨蟒嘶嘶地咆哮，想也不想的就将脑袋撞过去。巨响传来，却不是巨蟒闹出的动静，而是地底山洞彻底坍塌了。从通道里跨过门槛上的那一条线，回到主墓室，这才算是最终平安。众人回头一看，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见，只能隐约听见山石崩塌的动静。所有人类瘫在地上，面面相觑，惊魂未定。 那凹槽下面， 我已经用李道长和宗老给的法印先把那块地方封住，坍塌应该不会波及那里，事后再挖掘吧。 哎，也只能这样了，总算没给日本人炸掉。 刘清波余光一瞥，一道人影正悄悄地往墓室出口挪动，他想也不想，直接一把匕首甩过去，正中对方的肩胛，后者惨叫一声，歪倒在地。 哼，还想跑呢，孙子！ 向永年挽起袖子，朝晕死的藤川葵走去。 妈的，这帮日本人在下面坏了我们多少好事，还差点把我们给杀了，老子不宰了他，今天就不姓向！ 住手！ 宋志存喝止住他。 藤川有用，不能杀人，你们先给他简单包扎一下，等回去了送医院。 宋爵，他们刚才好几次想杀我们，还差点把那里给炸了，难道就这样我们还要顾忌这么多吗？ 你是特管局成员，不是街头混混，你以为你是流氓地痞啊，可以快意恩仇？他是日本阴阳界出名的人物，他的同伴都死在下面，这次就他一个活着，如果他也死了，我们拿什么当筹码跟那边要好处啊？ 向永年倒是没想到这一层，愣了一下，有些惭愧。等众人出了墓室，从盗洞回到地面，在分局过来接应的人还没来到之前，宋志存扫视他们，趁机教训道： 你现在杀了他固然爽了，但是你知道要损失多少利益吗？你们以后出门办事都是顶着总局的名义，国家的名义，所以凡事要看长远，不要只看眼前，只顾个人的一时痛快，那样永远也成不了大器。 其实不用他说，冲动不理智的人毕竟是少数，而且大家经过这次的生死历练，一下子成熟了不少。不说跟老资格的特管局成员相比，起码也算是合格了。漫天的戈壁黄沙，连绵起伏的山峦尽头，是澄澈入喜的蔚蓝。从地底黑暗死里逃生，更令人感觉光明的可贵。那些惊心动魄与生死时速，随着回到地面，成为众人心中不想回忆的过去。因为他们还有两个同伴，出师未捷，彻底长眠在地下。没有人觉得日头晒，大家宁可在这里晒上一个小时，也不愿意再下去经历一分钟。头一回在实践中死里逃生的人都是这样，宋志存见得多了，也没有出声安慰，因为往后还有更多的危险在等着他们。如果每次都需要温柔安慰，那么这样的弱者将不适合留在特管局。调节自己的心态，让自己更加适应这种环境，随时能够在极度危险中完成任务，这才是一个合格的特管局成员。冬至忽然睁开眼， 还有一个人好像没死 啊。谁？ 就是刚才与我交手想炸了下面的那个人。 龙身为他抚背顺气，冬至渐渐说得流利了一些， 他原本倒在我不远处，但刚才离开主殿的时候，我发现人已经不见了。 那个年轻人的外貌如此出色，又是如此诡异厉害，很难不让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宋志存皱起眉头， 出路就只有这一条，他能往哪里走啊？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。他们这一路出来相当于捡回了一条命，下面已经完全坍塌，短时间内无法下去，连同同伴的尸体暂时都无法找回来。接到通知，叶城很快赶到，与他一起过来的还有银川办事处的领导。宋志存简单与他们说了一下情况，一听有两个人牺牲在下面，办事处领导的脸色都变了。 两位领导，大家先上车回去休息，我们已经联系好医院了，这里我们会派人守着，人我们也会下去搜查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向两位领导汇报。 暂时不要去搜查了。 龙深皱了皱眉，下面情况不明，巨蟒躲入河中未必有事，但下去搜查的人却可能出事。牺牲的同伴固然重要，活着的人也同样重要。他这一说，办事处的人自然不敢违逆，赶紧请分局增援，派了人将地面看守起来。哪怕人间怨气不消，永远有魔气滋生，但人魔这次被彻底消灭，没有个几百年是无法恢复元气的。特管局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，但龙深和宋志存跟人魔殊死对决也受伤不轻，无法在这里继续镇守，只能交给分局处理。众人一个个上了车，往回城的路走。望着窗外飞过的亡灵，许多人心中五味杂陈，带着一丝松快与释然，更多的却是无以名状的沉甸甸。还有不少人受了伤，嘴角还在不断的流血，只能从叶城那里先拿点治疗内伤的药先吃着，等回去再全面检查诊治。冬至也受了很重的伤势，不过因祸得福，他从回到地面起就一直在昏睡，用不着感受晕车和吐血的痛苦。龙深侧头看去，对方正歪着头靠在窗边，眉头紧紧蹙着，睡得并不安稳。他知道冬至之所以能及时阻止凹槽下面爆炸，很可能是请了神的缘故。他也知道自己当时三令五申让冬至不能轻易请神，因为之前的两次已经大量消耗了对方的精气神。但当时情况紧急，他与人魔对决，片刻不能分身，其他人也都被魔气阻拦住过不去，只能分出一点心神用他心通让冬至想办法。事实证明，这个徒弟没有让自己失望，潜力也超乎想象。在没有点香没有结印的情况下，居然能单凭念咒请来阴神，而且请来的似乎还不是寻常之辈。不过因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。冬至的脸色已经没有半点血色，惨白的几乎透明，令人心惊，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恢复过来。更麻烦的是他的身体，刚才龙深为他把脉，发现内虚外耗，气血两虚，说白了现在别说请神用符了，不好好养着，以后估计就是病秧子的命了。暗暗叹了口气，看见对方把脸皱成一团，龙深的心不自觉软了一点，伸手将对方眉间的皱褶抚平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巴刹车，冬至的脑袋撞上窗户，身体跟着前倾，幸好系着安全带，又被龙深及时拦住，不然估计额头还要遭殃。就是这样，他都没醒过来。龙深将安全带解了，把冬至的肩膀掰过来，让对方上半身靠在自己腿上，免于再撞脑袋的悲剧上演。阳光从窗外照在冬至的半边脑袋上，但日头实在太晒，非但没有半点浪漫之感，而且他的头发很快就滚烫起来。龙深试图把窗帘往中间拉一下，让对方能睡得更舒服一点，但车帘坏了，一拉居然没能拉动。微微皱眉片刻，他将手掌放在冬至脑袋上方，薄薄的阴影投在后者脸颊，隔开了两个世界。车轮滚滚往前， 带着他们逐渐远离那处生死之地，身后的西夏王陵无言耸立，千年未变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